下一刻，他锁上车，转着钥匙往家门口走。一开门，烟圈直接窜到他身上，扒着他脖子不肯松开。石毅看着烟圈挑衅呲牙的表情，眼角无意识的一抽，他这极度渴望揍人的冲动呀，今天该怎么平复呢？英明还剩下两天假，基本上就跟石毅在家里浑浑噩噩的混了两天。中间寇金本来打电话约过他俩一次，结果当时他们俩正在床上战斗的难解难分，石毅拿着电话的时候动作都没停，对方实在是也没能撑到说完，骂了一句就直接扣了。然后石毅扬起那个得意欠抽的表情，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最后一天，剧组打电话通知英明提早一点回剧组拍杀青戏，他没把睡得人事不知的石毅叫醒，留了张字条就走了。预计最后的几场可能得拍三天，然后就算是彻底解脱了。石毅醒来看见人没了，就剩下字条的时候，问候了一遍司机的祖宗十八代，摸到床头的手机，查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和短信，结果里头第一条未读，竟然是他舅舅。内容只有五个字，让他回电话。但这种接近命令的语气让石毅皱了下眉，隐隐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因为从小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很多，石毅是很少会将自己的私事拿出来跟父母说的，家里唯一跟他说得上话的只有他舅舅陈诚。之前威赛的事，他第一个找到的是这个舅舅，而不是他爸，主要原因也是这个。虽然辈分上差了一个辈，两个人也不是同姓同宗，但是感情上更像是兄弟。石毅做事不到十足的把握，一般不会跟父母提，先透个底帮他测一测反应的也多数都是他舅舅。所以接到那样一条短信的时候，石毅心里隐隐是有点数的。两个人约在一家西餐厅的包间里，地方是石毅经常去的，所以就算不是餐点也一样给开了包。他等了一会儿，他舅舅才到，脸色如他预料的不太好看，把外套随手扔到沙发一边，年近中年的男人皱了一下眉。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大概猜到了。 看来你是心里有数。哼，所以你是明知故犯。 这个词用得很不准确，但是一时也真找不到更合适的。他其实很愤怒，他瞪着石毅说， 我看你在家过个年都过得魂不守舍的，还以为你终于是玩够了，想要认真定下来。找人打听了一下你十大公子的风流韵事，查出来的结果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 甚至一开始他都以为是搞错了，就算是石毅跟英明住在一起，也可能是哥们儿之间处得比较好。石毅这人从小身边就围着一大帮子人，人前人后吹嘘拍马的从来都不少。陈诚本来没有往那方面想，直到后来知道石毅大过年的跑去英明家里，回来只有两天没有出过门，他就算再想粉饰太平也实在做不到了。他委托去查的人甚至拍到两个人很亲密的照片，铁证如山。陈诚扯开领带，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的。 就这么一个外甥啊，石家上下恨不得当个什么一样的捧着，真要被石毅的父母知道，这天都能翻过来。看着从小对自己也算是百依百顺的舅舅脸色这么难看，石毅也皱了下眉，但是态度还算是淡定。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你说对了一点，我是认真的。 认真的？你跟那个男人是认真的？那你之前那么多女朋友是拿出来给我们看的，还是给你自己看的？ 自己家人谁还不清楚谁呀？石毅要真是个同性恋，他这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才多长时间就跟一个男人认上真了？投胎也没有这么快呀。 越想越气，陈诚一拍桌子。 切，十一，你是脑子被门挤了，还是上次被人打傻了？你知道你这句话被你父母听见得闹出多大的事儿啊？ 别说十一的爹妈了，他都接受不了。倒不是对同性恋有歧视。陈诚出入社会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样的人也都打过交道。如果今天不是十一，换了其他人，他也就是扬扬眉，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现在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这感觉简直是太扯了。面前十亿光沉默也不吭声，陈诚皱眉瞪着他。 别他妈的现在装哑巴，说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严厉地跟十亿说话。心里头那股火从知道这件事到现在就没有半点平息的迹象，反而越烧越厉害。十一抬头看了他一眼，半天也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 舅舅，我真的是认真的。 他的表情很诚恳，却看得他对面的男人脸色越来越难看。过了大概有三分钟，陈冲慢慢地收起周身暴怒的气场，往后靠在沙发上。他盯着十一，像是要分辨对方口中所谓的认真是到了哪种程度。十一也就任由他看，两个人莫名僵持的对峙，让整个包间的气压低得可以憋死人。最后，陈诚很轻地敲了一下手边的咖啡杯。 那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他看着十一，后者却没有接话。 分手。 陈诚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已经有些微凉的咖啡，然后慢条斯理地放下。 跟那个英明立刻分手。 十一对这个要求一点都不意外，脸色却下意识的一僵。 不可能。 这世上没有所谓不可能的事。你不主动跟他分，我一样有办法让你们结束掉。只不过那时候你要承担得起后果。 石家人威胁人似乎都是一个做派。陈诚是十一的父亲一手提拔出来的。在他这个小舅子身上花的心血一点都不比在十亿身上少。严格来说，可能论行事风格，反而他比十亿还要像石家人。现在他话既然敢这么说，明显心里就已经有打算了。 你要是玩玩的，今天可能我不会立刻逼你做决定，但是你是来真的，就必须跟他分开。十亿，你知道为了你眼睛的事情你父母担心了多长时间？活了20多年，事情轻重你分不清楚。被你家里知道，你是为了英明搞成一只眼睛视力再也无法恢复，你对得起你妈一天到晚在家里唉声叹气吗？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眼前这种局面出现的一天。相比起相同家庭出身的一些所谓富二代、高干子弟，其实十一一直算是比较省心的。就在别人家父母都在操心怎么才能把家里考不上大学的儿子送出国镀层金才混回来的时候，十一已经打算好自己将来要念什么专业、做什么事了。虽然口头上父母对孩子有诸多的要求和不满，但是内心里谁都还是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是要强过别人的，尤其是十一的父亲是个那么骄傲的人。要是真被他知道十一竟然喜欢个男人，还跟这个男人同居了，天知道会怎么样。陈诚越想心里就越烦，那股燃起来的怒火也就越燃越盛。 你从小到大都喜欢自作主张，你父母纵容你是因为相信。十一，这些不是你犯浑的筹码。这件事你不解决利索了，都不用你爸，我都不会让你日子好过。 他说到做到。这个城市内说不上可以只手遮天，但是真的想要料理一个娱乐圈里的三流明星，对陈诚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就连十亿的公司都算在内，想给这个外甥一个教训办法多的是，只是谁都不愿意对着自己家里的人出手。陈诚话说得很，表情依然是恼怒多一些，他就是想不明白一直挺正常的十亿怎么就突然闹出这种事儿。就是因为了解十亿不是轻易犯糊涂的人，他最初拿到调查资料的时候才会那么担心。现在看着眼前这个外甥的反应， 果然全部都应了他之前的预感，石毅不是打算玩玩的，这小子是来真的。陈冲想到这一点，整个人坐不住地站起来，他拿过自己的外套，狠狠地瞪了石毅一眼。 话我今天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家里我现在不会说，怎么处理你心里有数。我警告你，你跟英明既然我拍得到照片，别人一样拍得到，你要是真搞出什么天大的娄子，你就自己伸长了脖子去收拾，我就怕你到时候担不起。 这几句话说的石毅脸色越发难看，他攥着咖啡杯的手紧了紧，看着陈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 还有，别一天到晚死在你们那个仓库了，有时间多滚回家看看，你爸妈还以为你是一天到晚的忙工作才没空打个电话露个面，你也真好意思。 最后骂了一句不太文雅的脏话，陈诚摔门而去。石毅一直到外面下楼梯的声音远了，才很轻地吐出憋在胸口一直提着不敢松的一口气。虽然来之前就有心理准备不会太好过，但却真的没有想到他舅舅会气到这种程度。但是换个角度去想啊，如果陈诚都气成这样，他父母知道会怎么样，真的是有点无法估计。有点烦躁地爬了爬头发，对于将来的生活，石毅头一次觉得压力很大。